想和现实你都能不能兑现？十八岁给自己的诺言，要对自己好一点，犯不着为了钱加班加到两个黑眼圈，多想要心愿能实现。你就也需要有空间，心情一天忙里偷闲，想一想青春期的志愿，完成的好几时间，洗把脸睁大双眼，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，没人敢把你改变，深夜爱情要通过考验。你这就是遥远空间，看他一天等多思念，偶尔见面感觉会改变，需要长长几年，慢慢长夜要是失眠，没有关系，下雨小姐姐，你第一次吻她的脸，星星雨天忙里偷闲，想一想青春期的志愿，没完成的好几时间，洗把脸睁大双眼，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，没人敢把你看遍。

沙掩埋，我的今天无法承载你要的未来。陌生以外的存在，结局在安排，眼前的无奈，我迫不及待把心先拆开，爱你说爱或不爱都选择离开。 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烤翅烤面儿，油条香脆看火，牛肉照片冒着香气，味道真不错。嘎嘣脆的麻花和嘴着吃的卤糕，卤煮火烧好吃，因为师傅有绝招。包子馅饼有荤素，糯米做的爱窝窝，西方的下蛋香喷喷的，给你端上了桌。家乡的味道忘不掉，把酸甜苦辣全都串上了歌。 多少年来，多少辈儿，食在嘴里，暖在心窝。走到天南海北忘不掉，悠悠乡愁细品说，悠悠乡愁细品说。多少年来，多少辈儿，食在嘴里，暖在心窝。走到天南海北忘不掉，悠悠乡愁细品说，悠悠乡愁。 最真心，人生如烟云，它匆匆过呀，要好好的去珍惜。时光它永远不停息，把我们年华都带去，天上的风云多变幻呀，唯有情谊地久天长。桃花美丽不常开，好景依然常在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是春风化似雨。鲜花它只能送佳人，如今它送给心上人。又是一个艳阳天涯，花好月圆长今朝。秋月它最美丽，少年的情怀最珍惜。人生如烟云，它匆匆过呀，要好好的去珍惜。时光它永远不停息，把我们年华都带去。天上的风云它多变幻呀，唯有情谊地久天长。好常开，好景依然不常在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是春风化似雨。鲜花它只能送佳人，如今它送给心上人。又是一个艳阳天涯，花好月圆长今朝。花好月圆长今 九五九，我所在。

我从来没对谁说明，也不求任何的回应，你却能一眼看见我努力藏好的情绪。很多事未必你一秒就看得清，你没有否定我每一个傻问题，不需要刻意的联系，也不用勉强的约定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我学着照顾我自己。我也怕寂寞，偶尔也会想放弃，但是请相信我第一个想到你。我只是唱我的歌，简简单单的唱着，走我的路，自由自在的走着，想被感动也想感动每个人，不知道因为你我才能完整。唱我的歌，简简单单的唱着，走我的路，自由自在的走着，因为你相信用旋律许诺这份坚定。不需要刻意的联系，也不用勉强的约定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我学着照顾我自己。我也怕寂寞，偶尔也会想放弃，但是请相信我第一个想到你。我只是唱我的歌，简简单单的唱着，走我的路，自由自在的走着，想被感动也想感动每个人，我知道因为你我才能完整。唱我的歌，简简单单的唱着，走我的路，自由自在的走着，因为你相信用旋律许诺着 baby， 让我为你擦干眼泪，世上没